北京移动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调频102.5兆赫 ，Sports Radio， 北京体育广播， 我的1025，北京体育广播。 北京移动 Plus 会员省钱秘籍来袭，实际流量1元购，月领5元话费券，美团外卖等权益1分钱起，购物省100元，首年0元享，省钱来移动，快关注北京移动权益市场办理。 以上为广告时间。 一起向未来 ，Jeep 新大指挥官提醒您，现在距离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77天。 Jeep 新大指挥官23.98万起，旗舰级全路况七座 SUV 可享至高20,000元置换补贴，或至高3年零息，更有 Jeep Life 野奢生活精品套装等你来拿。详询 Jeep 中劲到达8363-8877。 最新鲜的资讯。 搭载神舟13号载人飞船的运载火箭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最激情的赛场， 杨倩9.8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 最纯粹的娱乐， 给我一个眼神的那轮堂好吗？ 你的关心就是我的关注，金戈铁马。 听资讯，这里有 病毒和人类之间的斗争，可就应了一句老话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想侃体育，这儿也有 中国足球第一球星，那得是高俅，估计水平跟现在梅西差不多。 要说娱乐，这还有 有些明星好像在热搜榜上有房，上个厕所都能上热搜，所以这流量它不一定靠谱啊。 热辣点评，这儿全有，就在金戈铁马。 晚高峰的5:02，欢迎各位来到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大家好，我是康乐。 晚上好，我是小丽。又辛苦了一周，在周末的回家路上请注意交通安全。如果今天外出的话，会发现哈，外面的天气呢目前还可以， 不错， 慢慢的就要转冷了，尤其是在星期天的时候将会迎来大风降温天气，所以有事儿呢尽量安排在明天办啊。 哎，是，至少我这个从我们建外大街这个看过去，能见度还挺靠谱的，就是大家开车反正一会儿肯定得堵，今天晚高峰交通有可能会存在拥堵的情况，但是您堵车而不堵心。两个小时时间，晚高峰5点到7点收听小丽和康乐为您带来的节目。哎呀，这心一下就舒畅了。 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的方式来跟我们互动，不少家里人都已经聚集过来了哈，感谢大家伙儿这么晚了啊，您还在收听我们的节目。 是啊，现在来到聊聊室聊天的朋友，这点赞已经超过5700了，大家都是靠谱的人。哎，今天我怎么总愿意说靠谱这件事儿啊？ 是遭遇到什么事儿了吗？遭遇到不靠谱的人了吗？ 我旁边这位，我的搭档小丽，你别说，她是一个非常靠谱的人。 何以见得？ 哎，首先我觉得你非常的准时，就干什么事儿啊你都不迟到，这一点 习惯哦， 啊，习惯成自然。一说起靠谱，哎，我就想起我有不靠谱的时候，就是上学那会儿，好像从初中我就养成一个习惯，容易迟到，时间管理总是容易出现问题。我上班这10年左右的时间，好像我变得比以前能靠谱一些了。稍微靠谱点， 有的时候时间观念确实是考验一个人靠不靠谱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啊。 哎，是，另外说到靠谱这件事儿啊，大家可能也会想到了迟到，这是一个不靠谱的事儿。另外，是不是欠钱不还，这个有点不靠谱啊？ 你又遭遇了这样的情况？ 哎，这个是我特意给设置出来的，就是咱们话题就聊聊靠谱和不靠谱吧。 好， 因为这两天啊，关于中国足球，男足好像是不太靠谱。啊，从主教练到球员的发挥啊，包括咱们现在好像是晋级的概率，韩国媒体说咱们就剩0%了，概率也不太靠谱。女足这边主教练昨天正上节目呢，突然新闻出来了，哎呀，水镜侠指导，好像也是出乎了很多人的意料之外。 也有一点点那种不靠谱的感觉啊，但是我们希望水之岛带女足这个表现能够靠谱，所以今天话题就是来一个吐槽大会，说说生活当中和体育当中的那些靠谱和不靠谱吧。 你刚才说到了国足，其实国足当中也有靠谱的人啊，比如说吴磊。吴磊这段时间在国家队的表现确实还是赢得了很多尊重哈。今天是他30岁的生日，再次祝他生日快乐。 吴磊在国家队是靠谱的，你看这点球打得也准啊，另外就是在国足是大腿的这种期待，他能够符合这种期待，他就是一个靠谱的人。哎，我突然发现了，在生活当中啊，假如我们对某一个人抱以厚望，他如果要是符合大家这个希望和愿望啊，达到一定效果了，那说哎这个人靠谱，哎呀，但是一旦让大家失望了，就会被人说一说，哎，你是一个不靠谱的人，下回这我就不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你的身上了，是不是？西甲那边西班牙人队会认为吴磊是不靠谱的呀？ 不一定哦，起码这么几年下来跟着去了乙级队，然后又回到了甲级，一直都是靠谱的，从来也没有说个不字。教练说你先歇会儿，你就替补吧，也没有怨言、 哎、是 啊，说你可以首发了，依然兢兢业业。所以说我觉得哎，无论是在西甲呀还是在国家队，吴磊真是个靠谱的人。 哎呀，反正吴磊靠不靠谱，他队友反正可能会认为他不靠谱。小丽， 嗯， 要为啥总不给他传球啊？你说，是吧？ 这个吧，可能原因就是多方面的了。 是，可能吴磊这确实得提升一下单刀的技术啊。单刀总能打进的话，那队友就觉得了，哎呀，你是靠谱的人。包括主教练也觉得了，哎，我让吴磊上来不是因为他带资进组，我让他上来的，还是他真正有实力。所以归根结底，实力才是评价你靠不靠谱的一个最关键的因素啊。你看这边还有朋友了解了说，靠不靠谱这事儿，有人提到了说，言而无信好像是一个最不靠谱的行为了。 嗯， 就是在信用方面如果有缺失的话，这人可能就是被列为不靠谱了。 本来说好了，结果呢就无疾而终了，或者某个事件并没有按照说好的计划去做，确实会让人觉得很不靠谱。 没错啊，尤其在感情方面，明明答应我了，就是跟我是吧，明天就领证去。 哎，你这个口头禅就是感情方面啊。 然后就变卦，到时候，哎，这个总变卦的人肯定不靠谱啊。咱们真的是吐唾沫都是个钉，说什么话啊都得算数才行。 那你得反过来想，人家为什么说不行了呢？是不是你不靠谱了呀？ 哎，是，这还真是，我可能有某些不靠谱的。 对不对呀、 啊、反正这被人挑了毛病呗。你说这感情的事儿都非常的复杂啊。另外我看还有朋友说的一个不靠谱的行为，什么有错不改。哎呦，这个我认为是很有道理的。我们中国古语有言叫什么啊，亡羊补牢，未为晚矣。就犯错不怕，只要你能把这错误改过来，小的错误什么的啊，应该说这个人还是不错的一个人，还是有不错的一个品质。但就怕不靠谱，就是，哎呀，有错不改，这是不是说国足呢？有这意思吧？ 9290说诚信最重要，人而无信，那就不可以去相信他了。所以靠不靠谱，也要看诚信。 是。诚信这个事儿啊，不只是说现在说你的这个人品的问题了，因为很多的这个信用方面啊是有这个记录的。你看女生宿舍说的很好啊，说欠钱的有可能会进入到一些黑名单当中，有可能会成为失信人员啊。这个信用社会，这包括大家用信用卡什么等等的啊，您欠了不还什么的，这都会有记录的呀，不靠谱的记录啊。 7250说，一说感情上，康乐很受伤。 哎呀， 听出来了啊！ 谁在感情的道路当中没有遇到这个几颗小石子啊，是吧？啊，硌一下脚什么的啊。但只要不栽大的跟头，我认为这都是人生当中一笔重要的财富。哎，靠谱和不靠谱，大家今天，哎，我看各位聊的都挺靠谱的。你看，燕林又说了，办事放心，说到做到，那就是靠谱的人。 嗯 啊，他还说他自己就是靠谱的人，一般不答应别人的这个，随便答应别人事儿。答应的事儿就必须得办好。哎呀，我突然又想起来一句话，叫什么？中国古语有言叫“轻诺必寡信”。什么意思呢？如果你这个诺言轻而易举就许下一个什么什么特别大的诺言的话啊，有可能你这就不会遵守，因为你太容易就承诺什么了。比如说我承诺啊，咱俩就天长地久吧，我说爱你一万年，爱你到永远啊。大家记住了，这种特别轻易的承诺，往往有可能是不靠谱的呀，各位啊。你看， 哎呦，这边还有永远的儿媳妇也说了，靠谱的人就是遇到困难第一时间也会帮助我的。那这个关键是您第一时间能找到那个人吗？找对那个人吗？别找错人了呀。啊，所谓的所托非人那就完了。比如你看这小丽你也非常喜欢看的这个《甄嬛传》是吧，里边那个主角不说了吗，啊，终究是错付了。啥意思？ 看错人了呗， 就是不靠谱，皇上你不靠谱，就在《甄嬛传》里边。哎呀，但是没办法，这《甄嬛传》里边那个感情的生活那比我们这个日常的生活又复杂很多了是吧。 天马行空说了，说尤其是啊，说好的事儿放鸽子或者撤梯子这种事儿的人啊，特别不靠谱。 哎，是，关键是，我是觉得呀，大家也别轻信某一些人，就是你有时候太轻信也不好。我又想起一句话叫什么，不要把鸡蛋都放到同一个篮子里，大家比如说做什么事儿的话，你对多找几个人办同样一件事儿啊，比如说您下个月想要去这个租房子。啊，等等等等的，非得就找一家中介啊啊！万一那个人他这个什么房子房源不够怎么办？啊，这多找几家啊，多撒网，广撒网，没准就靠谱了呢。 嗯，红果说了，言而无信的人就不靠谱，对这种人要躲得远一点。 哎呦，是这个，反正是，吃一堑长一智啊啊！生活当中，反正我是遇到过。那种别人说话不算数的，然后我刚开始还感觉挺伤心的，哎，但人家就觉得还云淡风轻的感觉，啊，反正这个就是，你是一个靠谱的人，面对了一个不靠谱的人，啊，没准人家还觉得你不靠谱呢，这靠不靠谱可能也是相对的，各位啊，你看，大家继续在微博、微信还有听听 FM 当中跟我们聊一聊靠谱和不靠谱。今天周末咱们来一个吐槽大会，所谓的吐吐更健康。哎，我突然想到了，咱们主持人这个行业啊，男女搭档干活不累啊，这个搭档之间也是讲究相互的一个配合。比如说，哎，说这个特别靠谱，小丽是特别靠谱的一个人，编稿特别认真，准时到点就来，然后呢这个啊对节目的演绎也非常到位等等的，说你这是个靠谱的人啊，也怕就遇到不靠谱的， 像康乐这样的 啊，像我这种， 今天他老夸我这不靠谱的，什么意思 啊？我夸你靠谱， 我觉得你很不靠谱。 哎呦，是我夸的不靠谱啊，那是昨天聊的话题啊，这个夸人也得夸到点上才行。你看，这边马道成功他说了，这个吹牛的有一些这个风气是应该杀一杀了。靠不靠谱这件事儿，大家继续在微博、微信还有听听 FM 当中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当然今天的视频当中各位也看到我们两位主持人了，康乐穿的是这个红衣服，好像在周末穿红色的衣服，给大家一抹亮色是吧， 添点喜气。 哎，小丽还是那么的高冷的这个颜色啊， 永远的 深灰色的 黑白灰 啊，是黑喜鹊嘛是吧。好，大家在微博、微信啊，听听 FM 当中继续跟我们聊着，刚才说到吴磊了，吴磊今年也是30岁了， 可不是， 都是30是而立之年。那中国足球啥时候咱也能够站起来呀，也能够立起来呀？哎，好像这届世界杯这个形势又是不容特别的乐观呢。你看，但是吴磊这个表现确实挺好的，包括在之前的比赛，所有的这个预选赛当中打进了一共12个球，其实比很多亚洲球星进球都多。你像日本的这个射手大破永野、南野拓实等等的，这都是被欧洲豪门惦记过的人，才进了9个球。伊朗第一射手阿兹蒙啊，也在欧洲豪门效力的，进8个。那亚洲一哥孙大圣、孙兴民那边，人家才打进了5个球。所以这么来看，吴磊还确实是有自己的本事啊。 嗯，在本次预选赛当中，虽然国足的出线形势不容乐观，但是他的表现哈，确实是可以点赞的。今天30岁了，对于吴磊来讲是一个全新的开始。他在昨天的吴磊周记当中写道：“虽然是生日，但还是想说点关于遗憾的事儿。或者作为职业球员，最不甘心的就是没有能够为国家队出征过一次世界杯。”刚刚30岁是我职业生涯的顶峰，按照现代体育科学的进步，我作为足球运动员应该还有3-4年的时间，啊，3-4年的机会。但是作为一个足球人，我的足球生涯仅仅是开了头，我还需要太多需要做的事情。那即便吴磊在留洋这3年遭遇到困境，甚至有的时候是一度无球可踢， 但是在比赛中你可以看到吴磊的进步依然是比较明显的，尤其是技术的运用合理性和传球视野的开阔令球迷印象深刻。那从2019年每满28岁离开中超，只身一人远赴西班牙开启旅欧的生涯，到2020年1月5号西甲的加泰罗尼亚德比当中替补出场打进了绝平球，吴磊也成为了西甲91年历史当中第一位可以攻破巴萨球员的中国球门。今天30岁了，对他来讲也是一个挑战，也希望他呢能够更好地保持自己的状态，毕竟对于现在的国足来讲呢，他依然是不可或缺的那一位。在这儿也是祝吴磊生日快乐。 哎呀，吴磊在国足他真是靠谱啊，你看很多球有朋友还说了啊，吴磊你不靠谱，你那单刀没打进啊，但是我看有很多这个职业球员包括这个李毅啊等等的都解读到了，李毅当年的最关键的单刀没进什么，04年亚洲杯中国队当时在工体决赛对日本，李毅那个球没进，要进了的话就扳平了，这比赛不一定怎么着了呢啊。李毅就说了，吴磊其实啊他很多那个单刀的机会其他的国内球员你根本就没机会跑到那个位置上，我认为这个是说的对的啊，所以目前来讲吴磊仍然是国足在前锋位置当中最靠谱的一个人啊。当然在西甲那边了，这个人家竞争那边压力更大啊，可能西甲的队友就觉得说，哎呀，吴磊你水平可能还不够啊等等等等的啊，但这不影响吴磊在国足这个靠谱度啊。哎，说到国足现在呢也是全体的这个球员包括主教练工作人员等等的都已经抵达了苏州驻地的酒店，开始按照防疫的规定来进行集中的隔离了啊。当然刚刚抵达球队也是为金敬道准备了一场生日会，金敬道是29岁，接下来中超会迎来第二阶段的比赛，中超比赛结束之后呢，国足将士们会再次的集中征战12强赛，在明年的1月27号和21号分别在客场挑战日本队和越南队。哎呀，说起国足来的这两天的焦点人物啊，李铁指导啊，今天大家都已经前两天聊的聊过这个劲儿了，我看也没怎么说李铁指导啊，咱们就不往李铁指导这块引了啊，大家继续聊其他部分吧。 刚才也说看到韩国媒体哈，对于亚洲各支球队晋级世界杯的概率他们也进行过一番盘点，具有的足球统计网站公布的数字说韩国已经高达99.95%， 哎呦， 此前四轮比赛结束之后呢他们当时没有这么高，是97.68%，而在第五轮战胜阿联酋之后就上升到98.6%，那在最近3-0战胜伊拉克之后他们呢就算到了99.95%，目前14分哈，确实是排在伊朗14分之后，位居 A 组第二，也领先阿联酋有8分，排名领先的韩国、伊朗，他们进军世界杯的概率是100%。那除去这两支球队之外 ，A 组其他的球队的概率依次是伊拉克的8.04%，阿联酋的3.11%，黎巴嫩的0.73%，还有叙利亚的0.27%。而在 B 组呢，当然日本和沙特现在是90.33%和86.2%领先，那和韩国和伊朗一起被归为出现可能非常性高的这个球队。最近3场比赛2平1负，没有能够胜利的意大利澳大利亚队，小组第二的位置呢被日本队取代之后，他们的概率是49.82%，最近一场比赛又下降了近20%。而阿曼的出现概率是1.78%，中国队和越南队现在都被列为零，其实也就意味着没有能够进入世界杯的可能。那么和澳大利亚打平之后哈，我们之前本来还有一个0.11%，那在计算当中这个可能性也没有了。 哎呀，这个韩国媒体你说是，多损呢是吧？这他们高个达这99.95%了，那意思就100%出现了呗，把我们弄成零了你说？但我觉得概率这个事儿有时候也不靠谱。真的啊，如果说概率100%靠谱的话，那这个相关的这个博彩业怎么的不用开了吗？啊，大家都不买了，那这中奖率非常非常低啊，0.00001%那种，那不照样有很多人买吗？所以我是认为啊，足球场上竞技场上啊，只要你赢了你就有希望啊，就是咱别看这算的什么的，下一场国足如果赢了的话，马上这概率肯定调到1%以上，我是这么想的啊，就是足球它是圆的，一切皆有可能，所以我认为啊，韩国媒体这个算的概率，说国足就变成0%了，好像有点不太靠谱，怎么着也得给我们留 0.1%的概率啊，是吧？让我们有点念想啊， 让他们痛快痛快嘴巴，谁让咱们踢得不好呢？ 哎呀，是，这没办法，有时候靠不靠谱，实力说了算的，各位。 说到男足之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昨天女足帅位的情况，终于有结果了哈，还是由水庆霞、水之道来带领新一期的中国女足。这一次呢，此前有过一次公开竞聘哈，但是参与竞聘的人员是没有水之道的，所以说从结果来讲呢，也是有点扑朔迷离。东京奥运会上，中国女足呢也曾经遭遇到疑云的笼罩，那如今也是来了一个新的时代哈，这支球队需要在不断的改进当中稳步前行。 哎，是，水晶霞指导也是中国女足首位本土的女性教练的出现啊。当然，在女子足坛当中，女性教练的出现的几率肯定自然远远高于男足的世界了啊。但是中国女足来说，你别说，还是真的第一次是本土的这个女子教练。之前女足她印象当中请过女教练，但都是外国人，一个多曼斯基，还有一个伊丽莎白啊，这俩人呢。反正来了之后呢，都是各有各的故事吧，这其中也不乏一些幺蛾子的事儿。但是我们聊回水之岛呢，这一次在中国女足这个全新的尝试其实早在很多圈内人的这个预料之中了，包括像我这种圈外人就是水之岛之前带这个全运会的这个队伍的时候，我就觉得就直接带下去就得了呗干啥还搞这个选聘啊等等的，就不靠谱这事儿。哎，你别说，还真不是特别的靠谱。后来搞了这样的一个所谓的选聘陈婉婷指导还有赵俊哲指导，这俩人争来争去的，最后谁都没用，又找回了这个水晶霞指导所以说水指导看来跟中国女足这个帅位还是有很深的缘分的当然他这个水指导确实从各个生涯教练生涯包括之前的球员生涯等等的有很多这样的一个积累，所以说水之岛对比其他人，我认为现在是应该是最适合当中国女足主教练这样的一个靠谱的人选了。 从足球生涯一开始，他就见证着上海乃至中国女足的历史。水之岛在11岁的时候是练田径的，1983年被推荐去踢女足，那是上海历史当中第一次有女足足球队，之后呢也成为中国女足历史当中第一个被征召的上海球员是这样。而如今呢，她也成为了中国女足首位女性土帅，所以说她最大的资本就是这么多年在足球圈的打拼。从17岁开始接触足球，一直到现在哈，硬是通过自己的努力一步步的脱颖而出，最终也成为了中国女足黄金时代的打造者之一。那么在86年和1993年，她曾经和中国女足两次获得过亚洲冠军，让中国女足球迷难以忘怀的1996年的奥运会的亚军。当时呢，她也是国家队当中的重要成员。35岁退役之后，完全没有犹豫，继续留在球场上成为一位教练，从上海女足的助教，到女足国青的助教，再到上海青年女足的主教练，再到上海女足一线队的主教练。所以说在新的岗位当中，他和曾经做球员一样，依然是不懈的努力经常的不断的学习，一步步的来证明自己。那刚才说到了全运会早在2017年的全运会呢，他就曾经带着上海女足在成年组获得冠军。除此之外，在联赛和锦标赛的国内赛事当中呢，他也多次带着球队取得好成绩。在所有中国老一代女足退役球员当中，她应该算是在教练行业当中投入精力时间最多、成就也最多的这么一位。 哎，是，确实应该算是所有的这个候选者当中，我认为最靠谱的一个了。就水之岛，就是上任多好啊，还省了那么多的这个外界的猜测包括这一次，所谓的这个竞聘。最后的也是不了了之了。我看到有朋友大耳群叔叔还说了，这事儿是不是还是没有完全的落定他也是看了相关的报道，是不是相关方面还要再跟水之岛有一个面谈等等的但这个信儿已经出来了， 这是官方已经发布了公告了， 是 就已经是定了的事儿，就别聊了 公告应该是已经出来了，这事儿应该是错不了的事儿了。 接下来聊就应该怎么带队了，具体的计划是怎样的了 哎，是，当然，水之岛其实，他在之前全运会期间呢，接受采访的时候就已经是表决心了，说梦想每个人都有我希望当中国女足的主教练，带队在世界舞台上边来展现中国女足曾经的这种风采但是这个全运会带完之后了，当时就是觉得，哎，这 你说直接就让他带下来多好啊。结果出来这样的一个所谓的竞聘等等等等的啊，当然我也看到了相关媒体进行着这个猜测啊，认为就中国女足这样的一个帅位的变动啊，其实曾经也是有一定的历史的。你比如说2002年，我记得那会儿执教中国女足的应该是马良行那会儿，哎呦啊，当时就其实也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女足那边的事儿不一定就比男足这边少，给各位提个醒。而到如今已经成为过去的这甲权指导，甲指导前一段时间女足呢也是啊承受巨大的舆论的压力。19年的时间当中呢，中国女足是迎来了15次的帅位的这个变革，换了15个主教练了，来回这样变来变去的。其实这对于球队长远的建设不一定就是一个好事儿啊。 嗯，多次变动当中呢，有很多大家印象深刻的事件哈，例如说没有经验的张海涛上位的时候呢，遭遇到雅典奥运会0-8输给德国的这个事儿。再比如说伊丽莎白在和领队张建强闹矛盾之后下课，啊，最近一点的呢，就是比如说贾秀全到了奥运会的时候突然启用了众多新人，这样结果比较惨败的。这种选择吧，所以说这19年当中，女足也是试过了各种方式，有菜鸟土帅，有经验的土帅，男性洋帅，女性洋帅等等哈。当然这次是唯独头一回本土女帅，也是给了个机会，所以说呢，这也是一个尝试吧。 哎， 多年的执教经验呢，他对于咱们国内女足队员是非常熟悉的，所以说在这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发展环境当中，对女足的发展也是比较重要，所以说希望这一波竞聘的风波过去之后，女足就别再折腾了，能够稳稳当当的好好的准备准备踢亚洲杯啊。 哎，反正主教练最重要的一个岗位确定了之后呢，水指导肯定接下来要物色全国他中意的女足队员，但其实就没有多少啊，女足比男足这苗子要更少一些。怎么打造这国家队吧，然后之后有比赛了，接下来具体在比赛当中见真章，看看水指导能否给中国足球带来一抹亮色吧。因为今年我们看中国足球就是几线当中联赛这条线上，中超联赛，哎呀，这有好多球队遇到了各种各样的困难。然后国家队层面呢，冲击卡塔尔世界杯，现在刚才是韩国媒体说国足晋级概率是0%了，就是根本不可能晋级了，好像这两抹都不能算是亮色了。那唯独说女足这个水指导确认之后了，能否给中国足球在2021年啊稍微带来一些这种些许的亮点吧。当然这边有朋友也都聊到了这个水指导的事儿。5号线他说了，他觉得这个足协这选聘工作好像就不是特别的靠谱啊。这是我们今天的话题，吐槽大会，吐吐更健康，说说您觉得靠谱和不靠谱的。他说选聘工作6个人报名，结果呢选第7个人，说这个是不是有点不靠谱等等的了。我刚才也看到有朋友还做了一个比喻，说是这个好像是餐厅，本来想做这个萝卜的菜，结果呢，哎，一看这个做好的菜之后了，这一吃不是萝卜啊，怎么是土豆的菜呢？好像是换了，突然就换了这个啊，这个事儿确实大家也可能认为稍显不靠谱吧。 接下来我们中国足协的工作重点就要回到国内了，打完本赛季中超第二阶段的争冠组和保级组的比赛，这是头一条的哈。包括明年1月份我们还有足协杯的决赛，为了给这个12强的比赛让路吧，其实也是为了保证俱乐部正在联赛的利益，所以说呢就把这个8月中旬打完第一阶段的比赛之后就中超停摆了。4个月的时间，赛制呢也从原先的16支球队打满双循环变成了争冠组和保级组。那么在第二阶段各进行8轮比赛才能够决定最后的名次。据了解说第二阶段呢目前初步定在12月12号双12，这意味着要接受14+7入境隔离的国脚呢12月8号隔离之后就也就满打满算3天的时间就赶紧得回来备战了啊。前6轮12强赛打过之后呢，国足这边基本上就放下了，咱们的中超比赛支离破碎，接下来的任务呢，明年1月初全部打完了事儿，看看最后第二阶段如何来安排，基本上确定3天1赛这样的一个频率，那基本上也和第一阶段后半段是一样的。 哎，是，这边说到女足选帅的事儿啊，你好，大家好，他说女足选帅好有一比啊，萝卜竞聘招了芋头啊，就是跟我刚才的比喻有点像，反正这个就是所谓的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哎，有这个意思，哎呀，反正大家现在对于女足选帅这事儿。之前的这个什么陈婉婷指导啊，赵俊哲指导，那都成为过去时了。现在水镜侠水指导啊，咱们就看看女足未来的成绩，包括整体的面貌能否有一个提升。如果有提升的话啊，希望尤其是这个国字号球队啊，这个教练真的别总换的那么的频繁，比如说啊，一年啊甚至不到一年就来个换来换去的，真的不利于这国家队首先这个人心的稳定，包括打法的稳定啊。另外你说这个在教练员的培养方面，国家队层面啊，他都需要一定的时期的培养的。这个教练跟队员之间选拔等等的，一年时间真的是太短了。所以这又聊回来说，李铁指导为啥国足啊给了一个这好几年的这个长约呀、好像也是富有一定的深意的。希望他能够深耕于这样的一个职位啊。但是，就刚才有朋友聊到说，李铁指导啊，现在处在这个所谓的舆论的风口浪尖之上，能否挺下来？啊，成为一个靠谱的教练，可能，哎，这我确实想到了，突然想到一点啊，就是，比如说你的某些行为，比如说康乐，我自己刚才不说了吗？我上学那会儿挺容易迟到的，我在我老师当时的心中肯定认为我是一个不靠谱的人，比如参加什么活动了，一般可能哎呀，能叫别人叫别人吧，这康乐万一迟到了怎么着啊？不靠谱啊！但是我后来通过自己在学业上面的不断努力。啊，比如说我成绩的提升等等的，一点点去扭转曾经别人对你不靠谱的这样评价，一点点老师就会觉得，哎呀，啊，康乐在某些层面也是一个靠谱的人啊。所以我举这个例子就是要说，像李铁指导等等的，包括这个女足方面也有一些现在啊认为你不靠谱的地儿，怎么办呢？啊，这个只能凉拌，没办法，人家认为你不靠谱，你只能通过未来更多的努力，有更多靠谱的行为来扭转别人对你这样的一种印象啊！所以还是所谓的实力使然啊！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晚高峰五点到七点为您带来的两小时的晚高峰节目《金戈铁马》，小力康乐陪着各位来聊一聊啊！今天我们是周末吐槽大会，吐吐更健康，说说靠谱和不靠谱。我们稍微一段片花广告之后，将会马上为您连线的是。足球记者马德兴啊，马老师也是刚刚跟国足回来，在苏州。刚才我给打电话的时候，马老师啊特别靠谱接了电话，说我正在踢球呢，等我踢完球了跟你们连线吧。啊，我说您还挺靠谱。 进球没有？ 哎，是我给打了五个电话啊，能给我回一个，我觉得哎这人还挺靠谱的啊。就生活当中我最烦什么呢？我给打完电话打仨电话，他不给我回拨回来。那我觉得这人可能就不靠谱了。哎，看来马老师是个靠谱之人。咱们一会儿片花广告之后马上连线的是马德兴啊。 听听 FM 新版上线了， 音乐、健康、教育、互动、聊天室，时时有我相伴。小说、相声、曲艺，各大榜单，个个不简单。听书、历史、评书，个性推荐，只为你喜欢。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 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请欣赏《一起向未来》，作词王平九，作曲常石磊，演唱易烊千玺。 世界越爱越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Fly, I, I, I to the sky，天地洁白，一片片存在。未来越爱越期待，我舞轻功，心花怒放，表白。Fly, I, I, I to the sky， 万丈彩虹一重重盛开。Sharing 最新鲜的资讯。 搭载神舟十三号载人飞船的运载火箭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最激情的赛场， 杨倩9.8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 最纯粹的娱乐， 给我一个眼神的那轮唐朝吗？ 你的关心就是我的关注，金戈铁马。 爱听资讯，这里有。 病毒和人类之间的斗争可就应了一句老话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想侃体育，这儿也有。 中国足球第一球星，那得是高俅，估计水平跟现在梅西差不多。 要说娱乐，这还有。 有些明星好像在热搜榜上有房，上个厕所都能上热搜，所以这流量它不一定靠谱啊。 热辣点评，这儿全有，就在金戈铁马。 晚高峰的5:36，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大家好，我是康乐。 大家好，我是小丽。刚才我们说到了男足和女足哈，今天是吴磊的生日，再次祝他生日快乐。这段时间为国足也是尽心尽力哈，辛苦了。 哎，是国磊，这个吴磊也是国足最靠谱的一个队员了。 没错。 哎，是今天我们的话题，周末的吐槽大会，吐吐更健康，说说靠谱和不靠谱。马上我们将会为您连线的是啊，我认为很靠谱的一位资深的足球记者马德兴。马老师您好。 你好。 哎呀，马老师，您跟国足这一次的这个征程啊，又跟国足一起回来了，到苏州了。马老师，您觉得这一次国足的这个心情现在是怎么样的？因为您跟他们都很熟啊。 怎么讲呢？这个整个还算挺正常吧。因为怎么讲呢？这个去这次再去沙加两场比赛，尽管就是说没有取得胜利，但是没输球。两场比赛，特别是在第二场比赛中啊，就是说是发挥表现还不错，而且呢，就是说是在最后时刻，说实话还是有机会去拼一拼，能够去磕个三分的。整体就是说1-1的结果呢，大家其实都还是能够接受的。各方面整个就是单纯从整个球队的表现来讲，应该来讲还是可以的。所以呢，就是在最后一天，就是说是那个在那边完了之后，比赛第二天，就是说吃饭也好，或者是就是说是出发等等各方面情况不错，就是吃饭的时候声音感觉就是明显的比往常要稍微大一点。我想的这个说话的声音，我觉得这也很正常的，因为就是说还算可以，总算是松一口气嘛。因为这个结果呢，跟大家赛前所想象的有可能是不是又要输球啊，或者是要惨败啊等等，就不太一样。整个全队能够把比赛拼下来，我觉得还是很不容易的。所以呢，就是说是放松一下，我觉得也有必要，也是应该的。 马老师，当然我们很多朋友还关心，就是这个国脚啊，未来肯定要返回各自的俱乐部，包括这个未来这个中超联赛的第二阶段等等的，您这方面能不能给我们带来一些盘点，马老师？ 这个联赛呢，肯定还得照常打，因为现在是回来之后呢，首先第一个是必须要隔离，那么正常的情况是14+7，所以呢，就中超联赛什么时候开始呢？首先你得把这个14+7得先刨掉，对吧？然后刨掉之后呢，就是说是解除隔离之后呢，你无论如何怎么都得要让球员稍微，哪怕是一天两天，你怎么都得让他们调整一下吧，不可能说，连个休假的机会都没有，然后直接马上就开始中超联。所以中超联赛开始的时间，就是原先讲的是12月中旬，就是说是在15号左右呢，就大家也能够推算的出来。那么现在最终的整个这个情况呢，我想呢，就是整个队伍回来了，然后呢，这两天呢，要最终的展开整个这个协商，就是后面怎么安排。因为，一个很比较现实的问题，就是国家队1月27号还要继续参加那个第7轮的比赛，你怎么都得需要，就是说在联赛结束之后，需要留点时间出来让球员们稍微，就是说 哪怕是短短的几天休整一下，完了之后国家队重新集中再来展开备战，所以整个这个时间呢相对来讲是比较紧的。大概率的情况呢，先前呢也已经有过关于整个中超赛程的整个这个安排，也已经有过消息了，基本上是三天一场，也就是说中间只隔48小时，完了之后马上就得开始下一轮的比赛，这个赛程相对来讲是比较密集的。对，说实话对球员来讲，尤其是对这些国家队队员来讲是很不容易的。 嗯， 这个大概的情况呢就是这样的。 嗯，是 因为就是最终呢，就是足协因为这几天你像今天开始，昨天刚回来嘛，今天开始就在开会讨论，就整个这个赛程的整个这个安排怎么协调，整个的问题就已经开始了。就是说因为就是说是足协内部的整个这个工作团队里面有也去了那个去了阿联酋嘛，回来之后现在是隔离状态怎么办呢？就视频会议现在已经开始开了呢，就下午就已经开始了。所以呢就是说是最终怎么样呢，我想过几天可能会正式对外发布一个消息吧。 是，马老师，这些天啊，就是聊到国足，难免会聊到，就是肯定会聊到李铁指导的这个事儿。 刚才我也想问这个的。 你看，我们俩这都已经，我跟小丽没事在下节目还讨论这事儿呢。啊，马老师，就是我也看到网上各家各路的这个记者啊，什么这个公众号什么的，有可能也是为了吸引流量等等的。反正这些天、把李铁指导就快聊糊了都。您能不能也聊几句？对于，因为您是跟队的啊，最近距离的观察到了球队很多的细节啊，您能不能也给我们聊几句啊？您眼中现在的这个主教练这位置是不是也有很大的压力呢？ 说实话，李铁坐在这个位置上，压力不是一般人能够想象的。一个很简单的，其实你只要看一下，就是说回来之后他的脸跟那个。当时出发之前，就是8月26号队伍出发之前，整个这个脸型其实就可以看到，他整个的脸就是说是，我们也没敢细问，但是下面球队的人就是说跟我讲，他基本上瘦下去差不多瘦了将近10斤吧。 嗯， 就这3月，就整个就是说是，而且就是说是怎么讲呢？就是说是。怎么讲呢？我是很理解他的整个这个辛苦，因为毕竟就是说整个这个三个多月时间是从头一直跟到尾，跟他们一样的，就是说也是隔离啊，整个这么所有整个这个状态，就去啊，整个这个情况、生活情况相对来讲是比较了解的。作为我们这边来讲呢，就是说相对来讲，就是说是作为我一个记者而言，相对来讲呢，可能能够好一点。为什么呢？就是说能够静下心来，因为最主要的是能够静下心来要写东西啊，或者看东西啊之类的。就相对来讲时间呢多一点，但是作为球员来讲呢，就是说你不可能一门心思只是坐在这么一个环境里面，所以那种环境里面对于整个这个人的整个这个精神状态影响我是很理解。当然了，外界也有各种说法，说就是说是怎么说呢，就是说是那个拿那个奥运会的整个这个队员整个这个隔离整个这个情况，我觉得就是说是怎么讲呢，就是说你看你怎么去理解，看你站在哪个角度。运动项目，比如说一个足球整个这个运动项目跟其他很多项目啊情况是不太一样的。你比如说就是说类似于像举重也好，或者是那种就是说是其他整个这个体操等等，就是关起门来整个这种练的可能好一点。但是足球呢，我想除了一个练的之外呢，就是还有一个你要整个就是说足球的整个这个社会性也比较强，它是需要整个这个融入整个这个社会里面，就是说生活在整个这个社会里面，越是在整个这种封闭的环境里面，就是整个这个球踢不好。这个我想中国足球以往这些年来大家谈的也比较多，这个东西呢我也不想去多谈。从我个人角度来讲我理解，但是呢就是说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包括我们很多人就是平时其实也跟那个李铁指导也聊过，就是讲这些东西不要去说，因为这是一个事实，客观事实你改变不了。 对， 我们需要的是面对的这个东西。但是呢，就是作为李导来讲吧，可能有他自己的个性吧，我只能这么说了，可能有他自己的个性。 哎、 他觉得就是不吐不快啊，或者就是说是 怎么讲呢？就是说耿直，有些东西呢，就是说耿直呢，就是你可以理解为他就是说是去整个从他内心来讲，可能是想为整个球队、为球员打抱不平，但是某种程度上呢，也这个呢，就是说， 嗯， 怎么讲呢？就是说是可能手法或者是技巧等等各个方面，我们当时就跟很多时候就平时。那边是也跟他讲，就说你不要把你自己跟就是说是媒体也好，球迷也好对立起来，这个对你没有好处。 哎，是的。 这个呢，已经跟他就是说是也跟他聊过，也跟他包括不管是日常就是说是平时闲聊也好， 嗯， 或者是就是说是怎么讲呢？球队就是说是跟他正式的，就是说是足协跟他正式聊什么的，但是 是。 他的个性就是这个样子， 挺倔的。是，哎呀，马老师，您没事再劝李铁指导吧，别跟这个媒体啊、球迷在这儿吧置气什么的。然后有时间， 我想就是说，你想李铁就是说是因为这种讲话的事情，看到公众视线不是第一次了。 嗯， 很多年前就是说在华夏的时候，我想大家也能够记得很清楚，对吧？ 嗯， 俱乐部时候是。记得。 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呢，就是说，你看你怎么说了，就是说，如果就是说是咱们媒体也好，球迷也好，就是说借着整个这个劲，你认为他是故意的、犹豫的，你可以这么去理解。但是某种情况之下呢，有的时候呢，就是说是，就是性格决定命运，你有的时候真是没办法，你 哎， 就是说十匹马，有的时候你都不一定能够把它拉回来。 性格使然哈、嗯。 是啊、性格。确实是太倔了，哎，马老师继续劝劝他吧。我们这边，我看我有机会也劝劝李铁指导吧。这小丽也劝一劝李铁指导。好， 看他带了不少茶、 哎， 应该带点败火的茶。 是，好，我们这时段为您邀请到的是资深的足球记者马德兴老师。马老师，咱们下回继续聊啊。 好，谢谢您。 好， 辛苦了，辛苦了。嗯，再见。哎。是的，带了好多茶去，我不知道他喝的是哪一类哈，可能好多是铁观音类的，我觉得这容易上火，可以带点绿茶。 我给他推荐啊，李铁指导，买点决明子，这败火对眼睛还好，特别好。 然后就是上次你非常靠谱的推荐给我的这个茶，是不是？ 哎，你看你刚才说我不靠谱，我给你推荐茶好不好？那袋里边啥都有，十多样呢，特别败火啊，多好啊！ 嗯，李铁指导 把这个链接。我给李铁指导发过去、 啊、发过去， 哎， 非常不容易。刚才马德兴也说到，谁坐在那个位置上，你才能知道那个位置有多么的难坐哈。 哎， 就像这个著名的一个电视剧里面有个铁王座哈，你别看那个王座象征着权力，但是你坐在上面那是真是如坐针毡啊。 哎，是，这个刚才提到这个所谓的个性啊，确实李铁指导啊，他的个性还真不是说当国家队主教练之后培养出来了。好像有的人，如果您是这么理解就错了，说哎，是不是他摆谱啊，当国家队主教练大牌了什么的，跟别人致敬，我认为他不是，他俱乐部的时候他就这样，球员那会儿他也是这样，要不然他怎么那一个头型能输28年，这头发头型都不变，他性格能变吗？ 吹头发的习惯也一直没有变。 哎，是，哎呀，说起吹头发这事儿，我昨天刚刚下单了两款全新的头发，我要体验一下李铁指导那种吹头发的感觉。 什么？再说一遍。 我买了两个假发，啊，未来我们这个节目为了更多推广，也会在各个的大型的这个短视频平台来推广，短视频什么的。 长的还是李指导那么长的？ 李铁指导那种的都有啊，还有什么那个，啊，就是大家看过《哈利波特》里边有那个什么魔法师的那种，我买了好几个。啊，以后 吓唬我是吗？后来 不是，一个是为了体验李铁指导那种吹头发，我试一试他这个吹到底累不累啊，对心情有没有疏解。第二一个，未来我们这个晚高峰节目会给大家推出更多短视频有意思的事儿啊，这也算是对我们节目的一个推广吧，敬请期待吧，各位。哎，我这事儿干得挺靠谱的吧？ 不怎么靠谱，听这个主意就不怎么靠谱 啊。我没告诉你有个事儿，小丽 啊， 我为你也买了一个假发。啊 太可怕了， 就是，白雪公主那款，是 就是那个毒王后那款是吗？ 哎呦，啊，反正咱们这都做靠谱的事儿啊。刚才跟这个马老师聊完之后了，啊，就会深刻的感受到李铁指导好像某些球迷们认为不靠谱的话，啊，应该也算是有一定的原因的，啊，他这真是憋到那个程度了才把它发泄出来的，期待着吧。国脚们啊，在未来的这个中超联赛当中有好的表现，李铁指导也多喝点茶啊， 让自己未来的发言也变得更靠谱一些吧。你看这边好多朋友都在聊这件事儿，咱们再给各位介绍介绍。哎呦，说起这一位，我觉得太靠谱了，小丽。 哪位？ 这就是，你们家的冯冯。 我们家的冯冯，冯程程吗？ 不是，叫布冯。 哦，布冯 啊，门神是。 现在在帕尔马哈。 对， 他接受采访的时候说：“我现在是一位球员，一个门将，我都43岁了，但我依然保持着自信，心态平和，头脑清晰。运动方面我没有什么限制，我们必须始终在球场上用表现来说话，无论是球队还是个人，这是最有力的发言。我坚信一点，我仍然想在球场上弄脏我的手套，全力以赴并争取胜利。” 哎呦，真好啊，靠谱，布冯真靠谱啊！别看43岁了，他守大门，我就觉得哎呀这么稳呢。布冯真的，我印象当中看他踢球，各位从来没有低级失误，什么黄油手啊，没事漏一个什么，从来没有过。当门将靠谱，最重要什么？必须得稳。真的你得稳，不在乎你什么这蜘蛛侠一般啊飞扑飞来飞去的，在乎你是一个稳字儿啊。所以这句话也送给国足的这个门将啊，但是严俊凌也挺稳的。是。 说到靠不靠谱，近日呢，效力于土超联赛阿达纳德米尔体育队的意大利前锋巴洛特利在做节目的时候也透露说，2年半之前曾经想来我们中国踢球，但是当时的主教练曼奇尼告诉他说，这是一个不正确的选择。巴洛特利说，差不多2年半之前吧，当时我刚离开马赛，我本来是可以来中国踢球的。我问了一下曼奇尼的意见，他让我意识到前往中超不是一个正确的选择，所以我去了布雷西亚。 哎呦，这个巴洛特利，他被很多人认为踢球那会儿不靠谱，总容易走神儿，在场上。哎，说好像他确实是有这个 思考人 印象。对呀、包括很多他自己也知道，你看，这个他说了，在意大利很多人认为我精神有问题，觉得我不进球是脑子不行，事实上我身体状况，其实他认为当时可能有问题，但不是脑子出问题了。你看巴洛特利还挺清醒的啊，就是我是一个靠谱的人。 对，说我跟普通的男孩一样，如果我当时心智像现在一样成熟的话，那可能关于我的报道就不会出现了。 哎， 我以前为什么让人就觉得我好像不靠谱，是因为我年轻啊，17岁，喜欢玩很正常，说小的时候谁不喜欢玩呢。 哎，是。反正巴洛特利啊，这个真的我觉得他得恨曼奇尼啊。曼奇尼说，这个你别到中国踢球，他真没到中国踢球，拍大腿啊，这个谁啊， 耽误挣钱了， 少挣好几个亿啊，是吧。但是错过这个班车，再想回来挣这钱啊，现在错过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啊。 我们确实也不这样干了。 哎，是 不发这么多钱了。 没错，咱们今天吐槽大会，吐吐更健康，说说您心中的靠谱和不靠谱。哎，我觉得要想人生变得更加靠谱，有一个事儿很重要，小丽，多听长辈儿啊，这个过来人的话啊，特别的有经验的这种加成，就会相当于您人生当中前进的一盏明灯一般。所以接下来这首歌曲我认为是非常靠谱的，就是听妈妈的话，绝对靠谱啊，各位。 哎呀，这边说起靠谱这事儿啊，7250他说你放这歌真好，听妈妈的话，因为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啊啊，这都是生活的经验。你看， 大脚星叔叔说，以前有一句广告词儿哈，送给李铁李指导共勉，叫重压之下毫无惧色。 哎呦，是 需要锻炼锻炼哈。 还有一句话叫什么？嗯，泰山压顶仍然闲庭信步，你有得有这个劲儿才行。 那你得经历了很多之后才能有这样的状态哟。 哎，是你得有实力才行。你比如说啊，普通人这个山压下来肯定受不了啊，你要是孙悟空呢，那就能受得了了。孙悟空在五行山下底压那么多年，人们照样胳膊腿都很健壮嘛，是吧？而你又啊，还保唐僧取经呢，是吧？人以后修成斗战胜佛啊，所以这个人呢，有时候还不要看一时一刻的事儿，说哎，你靠谱不靠谱？就孙悟空啊，他大闹天宫那会儿，各位觉得靠谱吗？好像也不咋靠谱。后来也是经过了啊磨难、教育，经过种种的这个唐僧啊，天天教育孙悟空嘛，是吧？而观音菩萨啊，对，点拨他 乱扔东西， 哎，是啊，最后孙悟空就是最靠谱的一个人。唐僧有啥事都是第一个想到，都是。悟空救我，他咋没说八戒救我，咋没说沙僧救我呢？你看孙悟空就靠谱吧。 胡同踢球的孩子说，就冲巴洛特利刚才说的这些，就是很不靠谱。 哎，是，哎，好像我看过一段子说，精神病院测试说，就是首先问你有精神病吗，一般这个回答跟您说这个有异曲同工之妙啊，好像有那电影，是吧？你是二号楼长，有那个电影。 有朋友说，不管怎么说吧，李铁是个个性的问题吧，但我还是挺支持他的哈。鹏也说了，李铁喜欢表达也挺好的，就怕那个吧，半天也表达不了的，大家都来凑热闹也挺好。是，其实我觉得他长达将近40分钟的那个发布会哈，中间有些措辞啊，他可能连想都没想就直接说出来了。 是 啊，就是我觉得性格使然，有的时候他就这么想的，也没有特别的有其他的意思在啊。 哎，是，关键是他说旁边好像坐的这个什么，坐的队员也不太可能说让他停，啊，其他的这翻译啊，这个等等的也没有这个权限，啊，他真的是我认为是性格使然，可以说是性情中人吧，啊，所以性格用的好了。啊，就会被认为是靠谱。哎呀，你这太直白了，说实话，这人挺好的，敞开心扉跟我们。但是这个时机得掌握的对。如果无论任何场合都说大实话，都是把心扉都敞开的话，那别人听了可能就会觉得不合时宜，是不是认为你不靠谱啊？哎，是。 北京枪哥说了，比我整整小29岁的小五，也真是没别人了。戒骄戒躁，而立之年，希望你再努力。 哎，是， 都在今天过生日的，祝你们都生日快乐。 没错，这边还有朋友都在聊靠谱和不靠谱的事儿。哎呦，这边荣成斋他说了，最不靠谱的是我们这话筒有时候挡着脸了。哎呦，那咋办啊？咱们调整一下这个坐姿，让我们的脸更好的呈现出来。大家一段片花广告之后，继续回来跟我们聊吧。 我是一名古建摄影师，我爱北京，古老的宫殿、园林、庭院，在暮霭晨辉中讲述着光阴的故事，让我流连忘返。就像我经常听的北京新闻广播，百听不厌，历久弥新。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945，就是我的广播。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发热、咳嗽、痰黏不可轻视，同仁堂牌小儿感冒颗粒，疏风解表、清热解毒，用于头胀痛、咽喉肿痛，专为儿童研制的感冒药。 以上为广告时间。 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我是小丽。今天夜间天空云量增多，体感阴冷，早出晚归，注意防寒保暖。明天天气比较适合户外活动和开窗通风，但空气干燥，请注意补水、保湿和用火用电用气的安全，谨防火灾和一氧化碳中毒。受较强冷空气影响，星期天北风加大，气温下降，请关注临近预报，提前做好防范。具体预报是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南转北风2级，平原地区最低气温3度，最大相对湿度70%。明天白天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 平原地区最高气温10度，最小相对湿度40%。预计明天晨练时阴转多云，偏北风2级，气温在3到5度。明天的晨练气象指数为2，比较适合户外晨练。明天白天空气质量尚可，比较适合晒太阳。北京体育广播祝您健康愉快。 北京移动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调频102.5兆赫 Sports Radio， 北京体育广播， 我的1025，北京体育广播。 动起来 ，Sports Radio。 办新号领福利，月月换新样，来北京移动办理198新号段，电影、图书、音乐、出行等40多款热门会员，每月任选2个，让生活更精彩。发送198靓号到10086了解详情。 以上为广告时间。 一起向未来 ，Jeep 新大指挥官提醒您，现在距离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77天。 Jeep 新大指挥官23.98万起，旗舰级全路况七座 SUV， 可享至高20000元置换补贴，或至高3年零息，更有 Jeep Life 野车生活精品套装等你来拿。详询 Jeep 北京长宜8355-8655。 最新鲜的资讯。 搭载神舟13号载人飞船的运载火箭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最激情的赛场， 杨倩9.8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 最纯粹的娱乐， 给我一个眼神的冷汤好吗？ 你的关心就是我的关注，金戈铁马。 爱听资讯，这里有 病毒和人类之间的斗争，可就应了一句老话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想侃体育，这儿也有 中国足球第一球星，那得是高球，估计水平跟现在梅西差不多。 要说娱乐，这还有 有些明星好像在热搜榜上有房，上个厕所都能上热搜，所以这流量它不一定靠谱啊。 热辣点评，这儿全有，就在金戈铁马。 晚高峰的6:02，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大家好，我是康乐。 晚上好，我是小丽。不知道您现在到哪儿了，回家了没有啊？路上的朋友请注意交通安全。 今天您出行靠谱吗？觉得堵了吗？堵了可能觉得哎呀，这个路怎么没选好啊，这条路怎么突然变得这么拥堵。哎，堵车而不堵心。2个小时晚高峰，5点到7点，听小丽和康乐给您聊一聊。另外您周末啊，这个下班了，这结束了一周忙碌的工作，可能心里边有些哪些不是特别高兴的事儿，也可以跟我们分享分享。咱们周末来一个小小的吐槽大会，所谓的吐吐更健康，来说说生活当中比赛当中那些靠谱和不靠谱的人和事儿吧，各位啊。哎呦，看看这边点赞助力榜，这都是靠谱的朋友们啊。点赞助力榜的前五位给您说一下，第一名爱吃水煮鱼，第二名9489，第三名永远的儿媳妇，第四名孙东玲，第五名1908，感谢各位的大力支持啊。 谢谢大家伙的支持，您可以继续通过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的方式来跟我们保持互动。今天的话题是靠谱和不靠谱哈。 是，你看这边MI 他说了，哎呀，前几天他让某个人给他带个话，结果呢，那人没马上办，给忘了，耽误事儿了，不靠谱啊。确实是，这个事儿我觉得下回您长一记性，让某人带个话，一定得追一条短信或者微信说。啊，您帮我问了吗？ 嗯，提醒一下，有的时候不是人家故意的，有可能事儿多就忘了哈。 哎，是，另外我觉得是打个电话呗，直接打电话就问了。你比如说，有的时候我发微信了，我嘉宾也看不着啊，这好几个小时没给我回，我还特着急什么的，啊，有时候就直接打一个电话啊，问问，哎，晚上连线吗？啊，就千万别因为这个事儿耽误了正事儿啊。 嗯， 你看啊，这边还有朋友。哎呦，不靠谱的事儿说到了，懒羊羊 他提到的说，这个规划球员啊，国足这个啊，一会儿规划全上啊，一会儿就这个规划前几场比赛没怎么用啊。他说这个使用规划好像不是特别的靠谱啊，就这规划球员本身，我认为就不靠谱。这几个人，因为他们来了之后，这个状态没有我们想象当中那么的强，包括艾克森啊、洛国富等等等等这些人。你像艾克森啊，这个身体的脂肪比例什么，大家这在这个屏幕当中也看了，小肚子什么都起来了，确实没有规划之前表现那么的惊艳。规划球员还有一些，你像这个什么小摩托呀，啊，包括这高拉特人已经返回巴西了等等的，压根儿就没代表国足去踢球。哎呀，所以规划这件事儿，咱们之前想的是非常的好的一个事儿，但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确实这规划我认为也是没有那么的靠谱，没有完全发挥他们的实力。各位， 楚晓东说，我感觉到相对内敛内向类型的人是更靠谱一点的，这种人呢会给人以安全感，性子比较稳重，做事儿不骄不躁，也不会浮躁半桶水逛的，你不知道他还会做什么，你也不了解他们怎么样哈。所以说 哎像这种性格的人呢，他就会觉得比较靠谱一点。 我认为这个不是说性格的问题，我有格外其他的看法。性格呢可以有静有动，我认为您说这个是一个人的做事风格，我非常推崇那种做事风格，叫什么，叫讷于言敏于行，就有啥事儿别总还没办好呢嘴先说了，哎，我这准备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别说，把事儿先做明白了，哎，等你出成绩那一天你再去说几句，那样是比较好的。所以我理解您这意思。你比如说，我们这个规划球员国足就是了，有些朋友可能就先说了，哎，我们规划了，肯定不怕日本不怕韩国了，这回等等等等的，这话说的太早也不行啊，得等它有效果了您再说才是一个靠谱的事儿。所以是不是有很多朋友也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认为嘴比较严的人就比较靠谱啊？ 嗯，这个我同意。 不是大嘴巴的人， 这个我非常同意。 哎， 谨慎出言的人一定是很靠谱的。 而且你是不是也更加愿意，就各位也是不是更加愿意啊，把一些秘密分享给你觉得很靠谱的人，就我告诉了，比如我把这个秘密告诉小丽了啊，我爱吃水煮鱼啊，小丽呢就不会告诉别人， 绝不让别人请你吃。 哎，就是小丽就心想了，我一定要把这个机会留给我自己，我今天晚上自己做水煮鱼请你吧。那多好啊， 想得美 啊，就找这种靠谱的人特别的难找，这个是人与人交往之中啊，有时候他得试验，比如说看长相，第一印象我看小丽一看就是靠谱的人， 第一印象有的时候很准， 哎，慈眉善目的这种感觉啊，但是有时候你看这个外表长相也有欺骗性，有的人看起来很稳重啊，这个什么的，也不是很张扬的，但办事儿这不一定是靠谱，所以我认为这个性格跟靠不靠谱啊，它不一定是百分之百能对得上的。各位，你看，比如说足球界当中的很张扬个性的马拉多纳，太张扬了吧，场上场下对吧都很张扬，但他不靠谱吗？在场上他太靠谱了是吧？解决问题就靠他啊，所以这真不一定。比如齐达内，我的偶像，哎，在场上好像是个像个这个闷萝卜似的，也不声不言的，但是在场上人家把中场打理的井井有条的，哎，也是个靠谱的人是吧？而这皮尔洛，这一踢球了像睡着了似的，有的朋友说，哎，你这太内向了，能靠谱吗？哎，人家也是中场大师级别的，艺术家级别的啊，所以还不能被外表所欺骗的，各位呀、啊。哎，大家继续在微博、微信还有听听 FM 当中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为您预告一下，大概在6:20左右，我们将会为您连线的是足球评论员朱玉明，让朱老师到时候给我们点评点评水庆霞指导成为中国女足主教练这件事儿啊，看看他有什么样的一个想法。哎呀，当然，你看， 我平时喜欢熊猫哈，关注到了这样一条消息，挺有意思的。 是， 昨天法国圣艾尼昂。也是一家野生动物园哈，叫博瓦勒，为中国旅法大熊猫欢欢生下的两个幼崽举行了一个命名仪式，而且还邀请了奥运跳水冠军张佳琪和法国足球明星姆巴佩来担任命名人。 在这个揭幕仪式上呢，张佳琪为熊猫幼崽欢黎黎揭晓了姓名，而姆巴佩揭晓的那一只熊猫幼崽的名字叫圆嘟嘟。 哎呦，这名太有意思了， 欢黎黎和圆嘟嘟 啊。是啊，这个熊猫靠谱啊，喜欢熊猫的，因为熊猫它没有什么是让人生气的时候，好像 啊， 我印象当中，熊猫好像我看过那么多视频，熊猫的靠谱，每一次都能把我给逗笑了。 原来是欢笑担当大使。 对啊， 其实也是，我有的时候觉得心情烦躁的时候会打开熊猫频道，央视不是有这个专门的熊猫频道吗？ 哎， 就看这些圆滚滚的东西哈， 是 看一会儿就哈哈哈笑得不行了。 对啊，哎，小丽，我好像是不是发觉了你一个秘密啊？ 啊，不要告诉别人啊。 这个，我要做一个靠谱的人， 做一只靠谱的熊猫。 我一定不告诉某个人，我要告诉大家。哎，你这么喜欢熊猫，是不是你很喜欢这个有一种女生的妆容啊？ 熊猫妆是吗？ 烟熏妆。 不喜欢，我只是喜欢真实的熊猫 啊， 化成的那样的熊猫不喜欢。 哎，你喜不喜欢长得像熊猫的？就是有的很，哎呀，很壮的那种，然后冬天穿个棉服也是这个，有点像熊猫的感觉的。 也还好，看起来蛮敦厚 啊。是，你看，喜欢敦厚老实型的，是，这跟我挺像的， 靠谱是吧？ 哎，对，哎，就是熊猫的看起来靠谱，但是大家，我提醒了各位，一旦有以后有机会零距离跟熊猫接触之后，您千万别以为它是您家养的小猫。熊猫它这个脸有时候酸起来，它是有攻击性的，各位。 它也是熊啊。 哎，对，它是杂食性动物啊，各位。女生宿舍她说了，不是有个动画片特别好吗？功夫熊猫。哎呀，这我也很喜欢的，拍了好几部的。 会做面条的熊猫啊。 啊，对，它好几部，它是第一部是武打的，后边有什么那个做面条的。 它都会，它会蒸包子呢。 哎，是啊，就熊猫会武功，谁也挡不住。啊，熊猫会烹饪。更是很靠谱啊，各位。 来说一下 CBA 方面的消息哈。今天看到消息说，山东男篮呢有一些管理层的变化，龚鲁明龚指导要出山了啊。周六就要下午的时候，球队集结的时候带球队第二阶段的备战工作，之前已经完成了聘任工作，所以30号呢就到达济南，会在12月1号正式走马上任。那之前呢，龚鲁明龚指导一直在 NBL 的安徽文一俱乐部担任董事长，最后最近这段时间哈 ，NBL 这个赛季刚刚结束，所以他开始着手接手了山东队的事务。曾经作为中国男篮的主教练，所以龚鲁明龚指导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位教练。 哎，是 靠谱吗？ 哎，这反正挺靠谱的吧。龚指导，反正他这个女篮也带过，男篮也带过。非常有经验的一个主教练。就是之前不总说龚指导点评某某队员吗？就是比如说点评后卫什么什么的，还引起过什么什么争议的。这回让他上任当 CBA 的总教练啊，看看能不能把山东队有几个好的后卫给带出来。你比如说这个高诗岩啊等等的，是吧？就是还是我的一个看法，最好让这个教练啊有能力的啊，有这个余力的，多在一线就干活去，啊，别总是说到这个解说席啊或者什么什么的，就到背后的顾问等等的，哎，别介，这我点我觉得应该学习学习辽宁队现在的顾问蒋欣璇指导啊，80岁的老教练了，还在一线呢当顾问呢，是吧？这老教练都去当顾问，我认为对中国篮球还真的是一个靠谱的事儿啊。哎呀，提到篮球，我看 NBA 这么多年，有一个队我一直认为很靠谱，小丽， 嗯。 就是这个马刺队呀， 啊， 是吧？ 这个 马刺队曾经的邓肯， 团队篮球的 啊，对呀，你看什么吉诺比利啊，包括这个主教练波波维奇也是世界名帅呀，曾经多么靠谱的一个队呀，啊！但是现在你看没看，好像也变得有点不靠谱了。 客场今天是90-115输给了森林狼队，他们目前是4连败了，所以这个开局呢也让他们陷入了比较被动的困境当中。目前，哎呀。输了11场了都， 你看 4胜11负，这是继1996-97赛季之后马刺开局15场比赛遭遇到的最差的成绩。那回顾到96-97赛季，当时他们是2胜13负，最烂开局之后，球队的成绩3胜15负的时候呢，就换教练了。当时的马刺队的主教练叫希尔哈，被现在的波波维奇代替。这过了25年了，这马刺又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哈。 四天之后，马斯将会回到自己的主场，迎战西部排名第二的太阳队，看能不能够赢回来一场。这不能老连败啊！这个 是啊，你说这个 11负了都 啊？对啊，马刺怎么就沦落到了一个弱队了啊？但是你不得不说 ，NBA 的这个变化太快了，强弱的对比。因为 NBA 联赛它的球员的这个转会是非常的普遍的，经常可能这个赛季刚夺冠的，下赛季几个大球星重组到其他队去了，因此 换来换去我都忘了后来到底是哪个队来着。 有时候容易的看混了，有时候 是 真的，比如这个队本来以为是湖人的啊，结果跑火箭去了，等等等等，会出现各种这样的情况啊。但是我想说的是，这个反而是 NBA 这么多年一个很好发展的一个比较靠谱的事儿，就是它人员流动是，相对来说非常的活跃的，造成了这个联盟当中没有一个所谓永恒的说啊某个队就啊垄断这冠军多少年了。这个我认为促进了竞争，对这个行业来讲绝对是一件好事儿，是一件靠谱的事儿。当然这边 NBA， 哎呀，今天还有一个主教练不太靠谱，这就是掘金队的这个主教练马龙。这很多朋友可能看到这新闻了，竟然怒喷裁判被逐出场，这约基奇都拦不住啊啊！所以说，你说脾气不好的人是不是有时候会给人一种不靠谱的感觉？小丽啊，像你脾气这么好的人，你能理解吗？ 我有时候也脾气不好， 哎， 但是我不至于像这些教练这么厉害啊。 是， 我是个普通人嘛。 小丽平时这个脾气不好，不至于摔门。啊，不至于因为一个什么、 啊、那不会，我觉得摔东西那是不是特别有涵养的一种表现 啊？是， 即便我再不高兴我也不会摔东西的、 至少从来没摔过门啊， 没有， 也没有因为某一道菜说哎这个乾隆白菜是不是凉菜， 也没摔过筷子 啊。对啊，就没因为这事儿跟人吵过啊、所以你这脾气还是靠谱的啊。哎，你看1908突然说了、他觉得我们的话筒他认为是不是最靠谱的一个东西。我们这话筒他说怎么这么大呀，好像挡住了这我们的脸一样啊。这个 刚才研究了一下，康乐说是因为我太矮了所以就被挡住了。 你凳子太矮了，咱俩换个凳子吧，要不然 那我站起来说得了。 站起来反正这容易看不着稿咋办啊，你还没戴眼镜啊、这都成问题了啊、但我跟您说我们话筒真的是很靠谱，我们这话筒质量挺高的吧小丽。 当然这是我们的专业话筒啊。 哎，是，这跟普通的什么那个大家在这 APP 上面看的那些什么网络主播那话筒，我们比那应该高级很多的呀。 对不起，因为我个子比较矮所以您看不见我也是非常正常的哈。好好听、咱们好好互动啊。 哎，是，这边7250也有提到这等级的事儿了，说这我们聊天是多少等级啊，说有的朋友都6级了是不是都已经是很高了啊、不要有很多追求了。 好像有7级吧。 最高15级。 啊， 哎， 那您还要再打小怪兽呢。 对啊，最高15级啊，各位，路漫漫其修远兮。哎，我们这升级系统未来我得建一建，让它变得更加的靠谱一些。比如说啊，您升到7级8级了，得有一些特别的这个所谓的会员的这个体现啊， 奖励是吧、得打打大怪。 哎，对啊，包括您头像来个框什么，比如您到了8级9级了，这框变成什么金色的，然后到了10级以上钻石色的啊，到了15级啊，您这直接就是带闪的各种那个 不灵不灵的哈。 对呀、什么都行的啊，或者等等等等的啊，这方面未来吧向我们的技术多多的进行靠谱的建议。大家正在收听的是晚高峰5点到7点的2个小时的节目金戈铁马，今天小丽康乐共同给大家来一个吐槽大会，吐吐更健康，说说靠谱和不靠谱的事儿。哎呀，好多朋友都刚才也是让我们想深度的再聊一聊中国女足这主教练水庆霞指导到底靠谱还是不靠谱呢？咱们待一会儿将会为您连线的是足球评论员朱玉明啊，让朱玉明老师等一会儿给我们来详解一番。这边好多人还在说呀，哎呦，啊，谈到我们这屋的最高是7级呀，啊，7级你也别感觉到有多高。都给您普及了，我们这屋最高15级呢，是吧？15级现在好像没有人能够达到这个，啊，包括我观察整个的这个其他节目我也看了，其他屋的好像最高现在11级的有，啊，想达到15级那得是好几年的事儿了啊。哎，这边胡同踢球的孩儿他说了，小丽脾气原来这么好呢，康乐你安全了。哎呦， 我不会伸脚踢他的，放心吧。 伸脚踢大家也看不着，没事，我这都带着护具呢，我这 国足的护腿板我买了好几个，全新的啊，都护着呢，各位呢啊。说到不靠谱的事儿，5998 FI 他提到了，这个他说前几年的金元足球时代，仿佛钱是最靠谱的啊。他说当时的恒大队啊，这个表现特别的好啊，就是证明了这一点啊。他说现在什么最靠谱？中国足坛他真不知道了。反正对竞技体育来讲啊，钱不是万能的，但是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我认为现在对于很多球队来说，钱仍然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儿，啊，就是把钱这事儿弄明白了，球队才能变得更靠谱啊，否则就像当然您看到的有些球队，哎，他这个发工资都成问题了，那队员就会觉得，啊，这个足球这行业是不靠谱的啊，他也会觉得效力的某支球队是不靠谱的。这个真的啊，您的基本的需求得有所保障之后，您才会觉得啊，我的未来也是一个很靠谱的等等的这样的一个事儿啊。各位这边还看到，哎呦，大家怎么还有发图片的呀，发大 熊猫 的 图片 真好看， 嗯， 这大熊猫太好看了啊，这7250发的。还看到 您播说了，您播说女足应该请孟洪涛老师，讲得很靠谱啊， 哎， 我们请金孟老师吧，嗯， 今天请的是朱玉明老师， 哦，嗨， 是 我看错了，对不起， 啊，没事， 朱玉明老师请进来， 马上我们将会邀请的是足球评论员朱玉明啊，反正这个我认为啊，确实他说的有道理，孟洪涛老师原来是在足协工作的，好像就是发言人， 嗯，女足好像当过一段时间的发言人， 我们这会儿还出过一发言人呢，李轩老师曾经是中国男足国奥队的发言人， 是， 哎，是 干过一段时间， 哎，赶明儿咱们也是多请一请啊，这些这个老记者们跟我们多聊一聊。晨晨也说了，这个确实孟洪涛老师刚才小丽提到的是这个2008奥运那会儿的这个女足的发言人啊，咱们赶明儿都给各位好好的来请一下。接下来马上为您邀请到的是足球评论员朱玉明，朱老师您好。 哎，主持人你好。 朱老师，大家这边都非常关注到的是女足主教练水镜霞指导啊，昨天晚间就在我们节目直播的那个过程当中，突然这足协就官宣了，这水指导成为了新一届中国女足的主教练，这个出乎很多人的意料啊，朱老师，因为之前这个水指导带全运会的时候啊，很多人认为就顺利的应该接班这个女足主教练，但是后来又弄出来一个竞聘，是这个陈婉婷指导，包括赵锦哲指导等等的，好像他们几个人在竞，水指导没有参与那个竞聘，但反而现在成为了女足的主教练，能不能说说您对这件事的一个分析呢？ 所以这件事儿就搞得前后比较矛盾嘛。那既然之前呢，其实据我了解也是，这个水指导如果他带这个奥运队拿到了全运会冠军之后，顺理成章就应该可能是允诺为已经会成为中国女足的教练，但是后来节外生枝又搞出了这么一个竞聘的程序，所以可能也是让水指导比较生气，他根本就没有加入到走这个竞聘的一个竞选。那我认为这个是典型的中国足协的一个作风吧，因为之前可能各种选帅的历任的选帅过程当中都有过类似于的往复事件，这种往复是造成的原因是因为可能有各自的不同的支持的领导吧，因为主席可能有一个，比方说书记有一个，那大家可能有不同的青睐的对象。竞聘呢后来是走了一个无奈的所谓公开化的这么一个流程，但实际上我觉得绕了这么一圈又回到了水指导，那也证明可能是最后在可能不同领导阶层之间大家达成了一个共识。但应该说从最终的这个人选落定之后，我也个人认为其实如果用水指导带的话更顺理成章一些。首先他是女足运动员出身，然后又有一定的执教的背景，也有大赛的经验，同时也带队证明了自己，那么可能用他来执教相比其他的候选来说要更加的合适。更何况现在的负责中国女足的孙文指导呢，跟水指导呢都是上海的老乡，那可能在配合工作方面也更加的顺畅。至于说为什么没有选择呼声更高的赵俊哲指导，我认为可能是不是也因为最近一段男足的这一些事情也会影响到这个决策的一个决定，最终的决定。因为毕竟可能作为李铁的队友也是老乡，可能在 如果男足女足都是同一种管理模式，同一种管理风格，同一种性格的话，那可能会让中国足球更加的一地鸡毛。那我觉得可能最后足协这个决定我个人认为还是比较欣慰的吧。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我们的选帅一直以来缺乏监督管理负责机制，就说白了就是我们怎么选的现在可以做到一定程度的去公开透明，但是如果最终我们选帅失败了，那是不是有相关的人去负责任？那么如果有这个责任负责制在这儿，是不是也会让决定某一任教练的领导也会承担相应的责任之后，在此之前他能够想到可能我做这个决定的一个后果，我所要承担的一个后果。因为我们参考一下可能我们的周边的国家，包括欧洲，包括一些其他国家的这些足协领导，谁指定的教练恐怕他都有一定的要承担责任的勇气和能力，同时还有一个选帅之后换帅之后的一个延续性，如何来保证这个国家的足球发展，足球风格能够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其实都是要有统一的思路。所以在这点上说，我觉得希望吧，水指导能够在他女足方面带队方面能够执教的一帆风顺，但是留给他的时间我觉得确实也比较紧凑了，因为明年的一月份要打女足的亚洲杯，对他来说这可能是一个小考，如果他能够顺利过关的话，那么可能让支持者呢能够松一口气，但如果他要带队不行的话，也许女足教练这个岗位还会要发生一些变化，因为在此前的几任领导中曾经有过多次提到的叫女足男足男子化，实际上在之前我们可能马良行然后沙世华指导也通过男子化的执教取得过成功的先例，所以你这点上也没法去辩驳，那么究竟成与不成可能还是要看最后带队的成绩来决定。 哎呀，这边听众说了，这个朱一鸣老师永远都很感觉很靠谱啊。朱老师，我们今天话题就说说这靠谱和不靠谱的事儿啊。就有球迷听众说了，朱老师这个电话总是很清楚，思路也是非常的清晰。确实，刚才通过朱老师您的分析啊，我突然有一个这个个人的代入感啊。比如说，我要是参加某一个就是说好的这个竞聘会，我是其中一个候选人，而且被寄予厚望的一个人物啊，结果这个选拔的人最后突然出来的某一位是没有参与的，那我可能感觉到也会很受伤，包括我认为是否这种选拔的话，那对未来其他的之后的比如男足女足再去选这个主教练，可能会有一些圈里的这个人士会望而却步，就觉得说哎，我这是去竞聘了啊，万一这其实是相当于陪太子读书啊等等的，有这样的一种忧虑的话是否就不是一件好事了呢，朱老师？ 肯定你这种做法足协的公信力会受到一定的质疑，但我想说的这个是太国情化了，因为我采访中国足球之前那么多年，原来是直接是钦定之后呢，有了一个选拔小组是召集了一些中国足球的元老们，然后对这个候选人进行评估啊，其实也相当于是一个竞聘，但只不过是一个初级阶段，到后来呢走了一个非常正规化的要有笔试面试啊这些的一系列的考核，但我想说的是其实这些东西是不是最终就能够决定你选择出来的教练就是一个最明智之选呢，这也不见得啊，可能我觉得你衡量一个主教练的最基本的标准或者说你最优先录取他的原则是什么，在这一方面其实我们自己的管理层是否有头脑中的清晰化，如果他有这些原则的话，我认为不需要通过什么所谓的竞聘，你直接就可以选定这个主教练，然后呢你通过给他带队的时间，然后通过对他的理念的和成绩的一个匹配来决定他是否最终适合你叫这个国家队的岗位，这个我觉得选帅失误肯定会有的，因为这个东西本身也带有一定的赌博风险，但大概率如果要是你思路清晰的话，大概率应该是一个成功的前提和基础，所以我觉得怎么说呢，因为我们现在可能有些话我不能说得太明，因为我们的决定机构也许自己没有决定权，太多的决定权它可能要受到一定程度的干扰和影响，所以这个国家队的人选历来啊也是一个可能大家关注的焦点， 但是这里面我想说的是，我们选择教练的备选，你会发现这个并不是我们现在可能在国内联赛或者说是通过其他方式成绩已经证明自己的一些人选。因为我们过去说的国青国少的教练都是一些可能下岗待业的教练来去竞争，真正说有能力的教练反而更愿意基于俱乐部的教练，无论从待遇角度发展角度他有更多的考虑。那时候大家都说国字号的教练没有太多的这种物质基础的保障，所以我觉得现在一切的东西都在改变，但是你的最终选帅的初衷还是我说的那些标准条件有没有改变，这些可能才是管理层要考虑的。否则的话可能频繁的换帅也可能会成为一个常态化的事情，所以这里面我们就不能去更多的去评价了，还是管理层自己要去考虑的，他们如何去改变这套方式。 是的，总之我们期待着中国足球越来越靠谱，越来越告别那些不靠谱的事儿。今天这一时段为您邀请到的是资深的足球评论员朱玉明老师。朱老师，咱们下回继续聊啊。 好好，再见。 哎，再见。哎呀，是朱老师一般分析事儿都是啊条分缕析的，听完以后对吧，特别的舒服的感觉。所以说作为评论员，刚才有朋友点评了说是一个靠谱的人啊。你看体育爱好者也说了，这个足协这办事儿这回是选帅女足什么的，他认为不是特别的靠谱。另外南极也说了，李铁指导他这个事儿是不是也有不靠谱啊等等的。但是李铁指导那回我记得他选的时候经过了最后的面试啊好几波的，然后据说是评委就是全票通过的李铁指导啊， 因为当时演讲的很精彩哈。 啊，对啊，演讲很精彩。另外他这个从李铁当时李铁指导这个履历，大家把思绪带回到李铁指导刚上任之前那段，就我记印象当中那一段时间就会觉得说，哎呀，李铁指导这个确实履历很硬啊，国家队履历、球员时履历、旅游的履历，后来啊当助教啊，在这个当年的这个广州队，包括也是辅佐过里皮等等等等的，他的履历非常的完整，所以说再加上他当时的这个面试感觉也非常好，就会让评委觉得是一个非常靠谱的人，这样的一个候选人。哎呀啊，当然了，现在这个中国足球，我还是那句话，我一直没变这个观点，主要矛盾，国足出现的主要矛盾不在主教练啊，还是出在队员的身上啊。好，我们周末来个吐槽大会，所谓的吐吐更健康，晚高峰的5点到7点，小丽康乐陪着各位来聊2个小时，咱们来说说靠谱和不靠谱的事儿。来给您说一下这一时段的点赞助力榜，看看有没有改变。第一还是爱吃水煮鱼，第二9489，第三永远的儿媳妇，第四家里人，第五1908。感谢各位的大力支持，我们稍一段片花广告之后再给各位聊回来呀。 新生读人更进一步，北京广播大厦演播厅专业融媒体直播空间， 以广播级设备技术护航，满足企业产品发布、企业推广、在线直播等需求，可举办线上论坛、发布会等活动，打破时空人数限制，提供标准化直播方案和技术服务，深度一站式满足企业活动直播的场地、技术、服务等需求，专业高效、安全放心。 北京广播大厦8501-5588。 北京人寿京康优选 B 款终身重大疾病保险，保障您和家人健康旅程的每一个阶段。 冬季取暖有妙招，安全健康第一条， 还要低碳与环保，行动起来最重要。 减碳排，创文明，供暖季，我行动。 首都文明办诚邀您参与微蓝北京宣传活动，献出环保微力量，助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以上为广告时间。 最新鲜的资讯， 搭载神舟13号载人飞船的运载火箭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最激情的赛场， 杨倩9.8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 最纯粹的娱乐， 给我一个眼神的论坛好吗？ 你的关心就是我的关注，金戈铁马， 听资讯，这里有 病毒和人类之间的斗争，可就应了一句老话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想侃体育，这儿也有 中国足球第一球星，那得是高俅，估计水平跟现在梅西差不多。 要说娱乐，这还有 有些明星好像在热搜榜上有房，上个厕所都能上热搜，所以这流量它不一定靠谱啊。 热辣点评，这儿全有，就在金戈铁马。 晚高峰的6:35，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大家好，我是康乐。 大家好，我是小丽。大家有没有到家呀？希望大家能够在今天之后过一个愉快的周末，但是星期天会变天啊，所以请大家安排好自己的工作节奏和生活节奏。 哎，今天大家的晚餐准备吃什么？吃一些什么靠谱的东西呀？天这么冷，最靠谱的食物我认为就是跟锅有关的啊，什么麻辣香锅啊，火锅，什么鲜虾锅，各种锅，您就开始整吧，各位呀、啊，可以把这图片发过来，缠着小丽和我了啊！ 我不缠，看到你发了很多图，气大伙儿呢。 哎，我这气我自己呢。 我还给你点了赞。 哎呀，这个我今天发现了有这么一条新闻呢。 嗯。 一看起来，我觉得这个就让我想起来，哎呀，我自己去吃一些自助餐的时候，最近啊。往往感觉到自己啊心有余而力不足啊，想要去把这个钱给捞回来，就是吃不回来人这本钱。你看这个有一位比我厉害多了，在长沙，这也叫什么康先生， 不是你啊， 这 不是你吃的 真不是 不是康乐先生吗？ 你看这康先生比我厉害多了，小丽 啊一次能造七八斤虾呢。 康先生去自助餐厅消费的时候呢，是遭到了工作人员的拒绝啊，他说他前几次去店里消费的时候呢，吃的比较多，一次吃了3斤多的猪蹄儿，一次吃了7-8斤的虾，还有一次吃光了所有的羊肉串，这胃口也太好了。他说我没浪费，那你店家不是开的就是自助餐吗？你怎么能歧视我这样能吃的人呢？ 你看， 店家说康先生你吃的太多了，你每次来我们都要亏好几百块钱，你吃的时候还直播， 哎， 店里以后就不，我们就不接待像您这样直播的客人了。 这是关键的事儿，我认为啊，如果说普通的说，哎，我就胃口大，我就吃去了，那自助餐餐厅肯定不能说你吃的多，那我就不让你去了，因为也有吃的少的呀。你比如像小丽去了的话，那比如说180的这个自助，小丽估计就能吃回来 20-30块钱， 那就算多了。 嗯 啊，我能稍微造点，我能吃回80，人家还挣100多呢，这我有不能吃的啊，所以这一点我认为不对。但是他说的什么，吃的时候还直播。我认为这一点肯定是这个店得注意了，因为有一些所谓的在网络上面的这个主播叫吃播， 嗯 啊，你要说是吧，正儿八经好好的吃也行，正常吃，他有的不是，特意去这个自助餐这个餐厅什么的去造去，啊，人家这个那么多的，比如大虾一大盘子，都让他一个人端走了，啊，其他的这个顾客怎么办啊？啊，所以这个行为绝对是不靠谱的行为，所以你看。啊，有时候也太不能太暴露自己的这个身份是吧？ 嗯， 我这主播拿着什么去直播啊？有的餐厅什么的就比较反感这种事儿。 但是我觉得店里有权利不接待这样的客人，可以在门口写一个标牌是吧？可以提前提示，别到时候人家在这吃了，在这播了您再说，那就有点不太合适了。 啊，你看我把这图片也发到我们群里边了，这个听天 FM 的聊天群。 嗯， 这个自助餐厅的工作人员说了，让我们哪个接待他？哪个餐厅接待他哪个赔钱啊，所以这个就不能接待这样的人啊。但是这个 门口要提前说嘛， 啊，是啊， 戳个牌子在那儿， 是啊。另外我认为啊，就是你要说这个人吃的多，你说你别来了，这好像有点站不住理儿，给您分析到的。但是你要说直播这个事儿，我认为真这能说出理儿来啊，饭店就可以这个我们不许直播，就能够杜绝很多这样的情况了啊。而且有一些这个吃播那个直播，尤其是在自助餐当中，多少有可能会存在浪费的这种可能性。我们现在都是节约粮食嘛，所以叫浪费粮食的肯定是不靠谱的事儿了，各位啊。 嗯，还有连吃带拿的呢。 哎呦， 近日浙江绍兴警方接到报警说，有人在酒店的喜宴上偷走了几瓶白酒， 那经过警方的调查发现，原来是嫌疑人利用喜宴主家不仔细核实来客身份的心理，他不仅蹭吃蹭喝，还顺着呀就拿走了三瓶五粮液和一瓶海之蓝 啊， 都是好酒。 这 那目前呢，被盗的白酒已经追回来了啊，而且这个张某涉嫌盗窃罪被取保候审。 你看 他接待说呢，他当时是经常看到，哎，这一桌酒上有空位，那他就坐下去了。坐下去之后呢，同桌的人他也不知道是娘家钱还是这个这边的钱哈，所以呢就很热情。 哎呦， 吃完之后呢，哎，他还发现有的呢这个酒就随意放在地上，也没人看管。 你看， 他就顺手拿起了几瓶， 是顺手牵羊了。 哎 我们经常讲说这个，哎呀，你这事儿你好好干，别到最后吃不了兜着走。哎，这个意思，没想到这个女士，你说。一分钱没花给人家红包，顺走了四瓶这么好的酒，啊，这可真是啊！吃完后还兜着走，还好有监控给录下来了。你看， 所以不要贪小便宜啊！ 啊是，啊，但是这有朋友说了，他这个可能小便宜都形容不了了。有一个人说了，但凡你随200的礼，哪怕不吃不喝，啊，拿这四瓶酒，说好像还能赚200多啊！关键说人家主家也说不出来什么这个啊，就你没说不让我拿是吧？等等，还说不出什么啊，他一分钱都没花。另外有人也点评到了说，幸亏是这个管教的及时啊，不然以后你说这个人啊，要参加一个满月酒，把孩子顺走了啊，参加婚宴，把新郎再给顺走了，咋办呢？这是吧？ 啊，这计划有点宏大。 哎，是。啊，所以这个就绝对是不靠谱的人啊！哎，我又突然想到了，还有一种事儿，我认为挺不靠谱的，因为我是最近啊就比较喜欢唱歌，我就看不得啊，就某一些节目当中出现什么假唱啊、对口型的，我对这个还挺敏感的。 能看出来吗？ 有的这个话筒拿反了，这一下看出来了，穿帮了啊，或者这对口型有对的那个点儿没对上的啊，也穿帮了。然后我还看过有什么啊，音乐突然这个啊停电了，音乐停了啊，结果呢什么什么就不会唱了等等的，都有这情况出现的啊。 昨天文旅部网站发布《演出经纪人员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也是对目前的演出经纪人员进行了更加规范的管理，针对性非常强。比如要求演出经纪人不得同时在2个以上单位从业。不得出租出借演出经纪人员资格证，不得对演出活动进行虚假宣传，不得为演员假唱假演奏提供条件，不得有其他扰乱演出市场秩序的行为。那这个办法也明确，演出经纪人违反上述规定的，由县级以上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由省级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报文化和旅游部撤销其演出经纪人员的资格证，而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哎，是，这个是好事啊。哎，就是有一些啊，他这个有点流量啊，叫什么流量明星是吧？哎，我就是看到这个节目当中真有假唱的，然后一听那个声音啊，有网友形容了说，咱们多听一会儿，手机自动就充电了，为啥呀？他的声音全都是后期修的，电音特别明显，大家听一听。哎，所以假唱这事儿啊，我们节目郑重宣布啊，在我们节目当中所有的这唱的都是真唱， 康乐都是真唱的，确实是。所以你经常听到他跑调吗？ 啊，是啊， 还破音了哈。 哎，所以我这个嗓子高音有点不靠谱啊，但是咱们真唱啊，真唱这个现在就值钱，各位。你看，另外 非常真诚的演唱 啊，对，真诚的演唱是吧？ 嗯， 要做靠谱的人啊，咱千万别欺骗别人。另外这边还看到了一条新闻，就是最近啊，大家有反馈说自己很多张银行卡咋办啊？哎，也看到了央行给予回复了，说已经在安排当中呢，这相关的工作要考虑一人多卡相关的这样的一个查询服务的提供。就是您要有很多的银行卡，未来就可以一下查出来了啊，不至于说自己比如办了好几个银行卡，很多年前办的就给忘了，让人觉得你是一个不靠谱的人啊，这回能解决了，各位啊。 嗯，其实我们中超呢也是出现了很多靠谱的教练， 北京时间的今天凌晨，苏格兰足球超级联赛的豪门球队格拉斯哥流浪者队官方宣布，原来广州富力的主帅荷兰名宿范布隆克霍斯特已经接任杰拉德，成为球队历史的第17任主教练了。有意思的是呢，范帅和斯塞尔这两个人在夏天呢在戛纳相见，两位富力的前主帅呢先是有斯托伊科维奇率领塞尔维亚队在里斯本光明球场逆转欧洲冠军葡萄牙队，直通了卡塔尔世界杯。之后这一周呢，又有范布隆克霍斯特休养一年之后又重新执教了教鞭，在英国的第四大城市重新起航。 哎， 所以说你看我们中超也是可以有好教练的啊， 也曾经也是有过靠谱的教练。 是 啊，所以说为啥这些好的教练在中超就好像没有完全发光发热呀？这又回到我之前那个论点了，中国足球上不去主要的这个所谓矛盾点啊，不在于说这个主教练这岗位，而在于运动员啊，这个球员青训的培养等等的啊。当然青训也是需要教练的了，我指的就是这个对比重要性，肯定是球员第一，然后再往下是教练啊，等等等等，这个排包括这个社会对足球的喜欢什么的，排到最后可能才是就是体育解说员啊。有的人是把这个输球怪体育解说员，说哎那天比赛就谁谁谁解说给说输了啊，其实跟人家没多大关系啊。各位， 世界杯预选赛我看到波兰国家队的队长德甲拜仁慕尼黑的中锋莱万多夫斯基呢，这么靠谱的一位大球星哈，昨天也是发表声明道歉了。为什么呢？是因为世界杯预选赛最后一场比赛当中，球队很意外的输给了匈牙利队，所以他们啊也是向球迷道歉。那欧洲区的比赛都结束了，波兰队呢是积20分，排在爱组的第二，比不败晋级的英格兰队要少6分。而在当地时间15号对阵匈牙利的最后一场比赛中呢，他们是打平，也就是拿1分就可以种子队的身份进入到附加赛，避免首轮遭遇到前6名的强队。但是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儿哈，他们在华沙主场还是1-2输给了实力平平的匈牙利队。 哎， 这个结果也是引起了当地球迷的不满，媒体也是非常的不满意这个比赛的结果。 是啊， 沉默了2天，莱万就发表声明来道歉了。 哎呦， 说我特别理解球迷的痛苦和愤怒，作为队长我只能向他们道歉，我们向球迷们保证会尽一切努力晋级世界杯，我很清楚这是我最后一届世界杯，我也会尽我所能帮助球队，我从来没有拒绝为我的国家出战，只要我健康状况允许，在国家体育场我们的球迷面前比赛永远都是让我感到自豪的理由。 哎， 预选赛当中他已经打进了8个球 啊。所以我听过有一种评价，就在俱乐部里边打打杀杀啊，在俱乐部里边能够有高光表现，那不算真正的靠谱，真正的靠谱在国家队层面，尤其冲击世界杯啊，或者在世界杯比赛当中是一个球员最关键的一个试金石，一个衡量的标准。这一条不仅说莱万多夫斯基，也说给梅西。梅西就是啊，俱乐部里边这个荣誉，包括个人荣誉，什么足球先生啊，手都已经是吧，这一个手指头数不下了，就脚趾头都数不下了，拿这么多荣誉，但是还是缺乏在世界杯的领域当中有关键的这个表现啊。所以靠不靠谱，明年世界杯相信很多球星啊会被认为不靠谱，但我认为明年也给很多的这个全新的这个上升期的球星带来一个机遇啊，一战成名，在世界杯当中就会被全球的聚光灯所谓的聚焦。哎呀，莱万加油吧啊。当然你看这个关于世界杯的事儿，哎呦，好像就像刚才有朋友说了，你光说球员不靠谱，光说教练不靠谱也不行，有的时候相关的管理机构要不靠谱。你看这个新闻， 嗯， 是吧？肯尼亚足协， 肯尼亚足协在星期四的时候也被政府勒令解散了，因为这个解散是个小事儿，之后还有世界杯预选赛呢。当然了，几个小时之后这个世界杯预选赛对他们来讲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因为他们已经无缘世界杯参赛资格了，他们也不能踢非洲杯。但是呢，你说这个就被解散这个消息吧，原因也是让人觉得很不靠谱，说是因为足协没有办法解释政府拨款最终去向，就拨的钱不知道去哪儿了。 哎呦， 所以肯尼亚的这个警察和反腐部门呢也正在进一步的做调查，并且决定是否要进行刑事诉讼。好，我们给足协拨了钱，这钱不知道去哪儿了。 哎呦，是，哎呀，这之前有段时间说流行的一些节目是吧，爸爸去哪儿了，什么钱去哪儿了，这是吧， 就是足协的钱去哪儿了。 哎呦，这不好找啊。 当然这边我们也是为您继续带来其他方面的相关资讯。看到了，这是女排的事儿啊，也最近大家可能有朋友也说了，哎呀，这比赛怎么这么少啊，是吧？哎，排球这边要开始比赛了，中国女排的超级联赛10月25号到明年的1月6号将会在广东的江门体育中心来展开角逐，有14支球队来参加，各参赛队已经是在本月的20号将会全部抵达江门。上赛季的排名分成两个小组，每组7支球队 ，A 组包括天津、山东、广东、云南、四川，还有河北以及浙江队，而 B 组当中呢，包括我们北京汽车女排，还有江苏、上海、辽宁、福建、河南，还有深圳队。这第一场比赛啊，北京队将会在10月25号是下午的4点会对阵的是深圳队。 特别给大家介绍一下深圳中赛女排。深圳中赛女排是在昨天才成立的，是一支新的球队，球队出征新赛季的阵容也已经确定了。这个球队是中国和塞尔维亚共同经营的一支球队， 哎呦， 是一个试点， 这么好， 所以说他们也有塞尔维亚的外援，这支球队还是很值得关注的，在这个赛季他们说争取能够在比赛当中进入到前8，这一次呢14支球队哈，第一阶段比赛呢，打完之后大家也可以看看哈，这支新成立的球队的教练是包壮，原来也是我们中国女排教练组的成员。 哎，是，另外男排这边呢，今天上午北京汽车排球俱乐部确认，俱乐部总教练李牧再度出任北汽男排的主教练。李牧表示，未来目标就是打造一支富有战斗力的球队。李指导现在的第一个考验呢，就是新赛季的男排联赛。新赛季当中啊，北京男排他没外援，而且你像上海队有俩意大利国手级别的，江苏、天津也都有高水平外援加盟，另外山东队也是全国一流的强队啊，浙江男排也全面崛起了，所以面临给李牧指导还是有很多难题需要解决的呀。 嗯，李牧挂帅还面临的第一个考验就是马上就要开始的超级联赛。 是这个超级联赛，哎，小丽，我记得你当时专访过李牧是吧？ 好多年前了， 哎呦，李牧好像被称作是如帅， 是经过这几年在国青包括其他一些球队的这个积累经验之后啊，我相信李牧李指导在新赛季一定会带着我们北汽男排新老交替的过程当中能够取得一个比较好的成绩哈。 哎，总之也是一位靠谱的主教练啊。 今天呢，在延庆雪橇世界杯资格赛，也是雪橇国家杯延庆站的比赛中，咱们国家的男子雪橇运动员范铎耀以59秒535的成绩获得第17名，成功的晋级到了明天雪橇世界杯的正赛，这也是我们中国雪橇男子运动员首次能够获得雪橇世界杯正赛的资格。 另外也关注到的是，今天早上8点左右，新疆西北边陲的温泉县越野滑雪场笼罩着一层薄雾，盘山而行的雪道在黑夜当中也泛着微光，不远处停放着一台重约50吨、占地约143平方米的这个雪蜡车，箱体上印着中国国家队几个大字儿。而打蜡师们也是开始了一天的工作，作为我国首台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雪蜡车，自10月27号交付国家体育总局之后，这是他第一次投入到训练保障当中啊。 嗯，头一次亮相哈。 是。 毗邻首钢滑雪大跳台，作为北京2022年冬奥会官方接待饭店之一的北京香格里拉酒店即将整体对外亮相了。目前酒店正在进行最后的布置工作，将会在12月正式开业，并且投入运营。为首钢园区北京冬奥会的赛事接待工作提供高品质的服务保障。 哎，另外也关注到的是，早些时候进行的都灵 ATP 的年终总决赛展开第5天的争夺，在红组第3轮较量当中，赛会的前冠军兹维列夫仅用时62分钟便以6-2、6-4两盘横扫状态不佳的胡尔卡奇，职业生涯第3次闯入到总决赛的男单半决赛。兹维列夫将会在半决赛阶段面对5届赛会的冠军、世界第一的德约科维奇。 而今天 WTA 方面官方宣布，巴蒂和西尼亚科娃分别锁定了2021赛季 WTA 年终单打世界第一和双打世界第一。 哎，这个，哎呦，厉害了啊，这巴蒂。另外， 天气方面又得提醒各位了，马上要降温了啊！预计今天到22号，大分降温会再次上线，包括北京在内的全国近20个省会城市将会降温超过10度。而降温之后呢，不少地方会比上一次的寒潮更冷啊！您的厚羽绒服也准备出来吧。好的，大家正在收听的是我们的晚高峰2个小时的金戈铁马，小丽康乐陪着各位2个小时。周末我们来一个吐槽大会，吐吐更健康，说说靠谱和不靠谱的事儿。哎呀，我突然想到了，有一个非常靠谱的人很重要啊，就是您在感情方面、生活当中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跟他去倾吐。 他又来了，他的口头禅。 哎， 感情方面 是在感情方面没办法呀，我就是一个性情中人啊。这首《亲密爱人》送给各位啊，有一个亲密的爱人，这是一个相当靠谱的事儿啊。 是无影踪，只是想你太浓，怎么会无时无刻把你梦？爱的路上有你， 我并不寂寞，你对我这么的好，那是真的不同。 也许想你一直为我守候， 亲爱的人，亲密的爱人，谢谢你这么长的时间陪着我。亲爱的人，亲密的爱人，你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分。 今夜还吹着风。 哎呀，这边孙东玲他说了，美满的家庭是最快乐的，是最靠谱的。没错呀，有一个亲密的爱人，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多么的靠谱啊。这边女生宿舍他说，这是一首老歌了。是啊，但我觉得老歌有时候才更靠谱呢。真的，有时新出了某一些歌啊，哎呀，这个调什么的什么的，我觉得真的不一定有老歌这么的好听有韵味呀。你看，孙东林也提醒我们了，周末降温了要保温。是啊，最靠谱的什么？您那一件非常好看的棉服。 如果怕冷的话，周末可以宅在家里哈，也是比较靠谱的选择。 哎，这边还有朋友刚才提到我们一个新闻，说假唱这事儿。哎呀，4178PP 他说了，这个很逼真的假唱，现场也唱，但是麦克风没接啊，放的是录音。他说只要口型差不多，根本看不出来啊。哎呦，看来您这是专业的了，防不胜防啊。啊，但就怕这突然一断电咋办啊？一断电了，那这个现场你不能停啊，清唱有时候你得唱才行啊。啊，所以还是要修炼自己的实力，尽量咱们能够做到真唱是最好的。 也有很多朋友关注到我们的选帅哈，说以前里皮上一届没有外援的时候也还是挺自信的，这要是这届咱还有里皮的话，那肯定咱们直接出现了。有的时候选对人也要选对时间。 哎，是的啊，在正确的时间遇到正确的人，把它放到正确的位置上，是有可能是一个靠谱的选择。哎呦，但是现在就算里皮知道来了，他是年纪比之前要大了好几岁，能够顶住这样的压力吗？反正倒不一定是完全靠谱的一个抉择啊，大家有各种各样的想法。我们今天晚高峰2个小时，小丽康乐陪伴着各位，吐吐更健康。周末的吐槽大会说了靠谱和不靠谱，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回再见。 好，下次再见。 也许我应该好把你拥有。 听听 FM 新版上线了， 音乐、 健康、 教育、 互动、聊天室，时时有我相伴。 小说、 相声、 曲艺， 各大榜单， 个个不简单。 听书、 历史、 评书， 个性推荐， 只为你喜欢。 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